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贞观23年六月初一，李治正式登基称帝，而此时真正的主政者却是背后的长孙无忌，三大权力机关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永徽元年，李治的新时代开始。坦白地说，李治这个皇帝啊，挺悲哀的，整个皇帝生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并不多。在他皇帝生涯的前期，其实主政最多的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在他的皇帝生涯的中期，他那位野心勃勃的皇后已经迅速崛起，与他并称二圣。在他皇帝生涯的晚期，皇后的力量似乎已经悄悄地占据了上风，只不过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去捅破而已。请问李治先生，你什么时候自己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或许他会说，这个真没有。玩笑开过之后，咱们还是来说说李治新时代的初期。这个时代可以称作是长孙无忌的时代。为长孙无忌时代做最好注解的是那一场惊天动地的疑似谋反。这场疑似谋反的引子是一位公主，高阳公主。高阳公主是李世民的爱女之一，她还有另外两个身份，房玄龄的二儿媳，房遗爱的妻子。深受李世民宠爱的她，正是李世民指定下嫁到房家。忙于叩头谢恩的房玄龄怎么会想到，这位皇帝的爱女不但不是家族的祥瑞，反而是家族的定时炸弹。有那么句老话，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的女儿更不好惹。深受恩宠的高阳公主性格刁蛮，骄横跋扈，房家上下对她都是忌惮三分。他们知道娶进门来的这位不是儿媳妇，那是女大爷，得罪不起啊。对于这位女大爷，房 房家是能忍就忍，能退就退。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更是不敢轻易的招惹这位弟媳妇儿，对付他的招数就是不断的退让，直到退无可退。贞观年间，房遗直以嫡长子身份受拜银青光禄大夫，这是李世民给房玄龄的恩宠，指定由一个儿子接受这个官职。房遗直因为是嫡长子，所以就得到了这份恩宠。然而得到这份恩宠之后，房遗直却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刁蛮弟媳正在背后恶狠狠地盯着他，不禁脊背有些发凉。哎呀，还是算了吧，都是人家的东西，还是让出去吧，让给我弟弟房遗爱，他总没话说了吧。高阳公主是没话说了，而李世民却不答应了。自古以来这恩宠都是由嫡长子继承，朕的女儿也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不准。在李世民的主持下，高阳公主终究没有能够把这份恩宠抢到手。不过她并不罢休，她一直在等待机会。贞观22年，老公公房玄龄去世了，高阳公主又闹出了幺蛾子，分家。在古代讲究的是祖孙同堂，几代不分家，要的就是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效果。尽管家庭内部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能不分家就不分家，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可是在高阳公主的撺掇之下，房遗爱跟老大房遗直就提出了分家分财产，然而房遗直抱定房玄龄的遗嘱，就是不分。房遗直的坚决触怒了原本就不省油的高阳公主，女的爷决定要折腾，那就得折腾到底。他马上指使房遗爱向李世民参了一本，狠狠地告了房遗直的刁状。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李世民念在房玄龄的面子上，还是过问了这件事。一过问不要紧，这些龌龊的事儿居然都是自己那位宝贝女儿折腾出来的，这个高阳太不省油了。在李世民的安抚下，分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并不是高阳公主彻底放弃了，而是暂且搁置，留待以后再议。然而折腾的人永远是折腾的，李世民的宝贝女儿高阳公主用自己的事实证明，她就是一台永动机，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发黄的历史书证明，这是一个折腾的公主，一个不守妇道的公主。她与后来的太平公主一起，营造了唐朝公主都不太守妇道的现象。事实上，守妇道的是大多数，不守妇道的就只有高阳公主为代表的这么一小撮。与高阳公主传出绯闻的是一个和尚辩机，这堂堂大唐公主居然与和尚私通，也太有失身份了吧。其实啊，也不算有失身份，因为这个辩机他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名和尚。他本人可能不太出名，而他的三个师兄都很出名，他的师父兼老板也很有名。他的三个师兄分别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的师父就是唐僧玄奘。不同的是啊，三个师兄都是吴承恩演绎出来的，而这位辩机和尚则是货真价实的。贞观19年，玄奘从天竺回到了长安，随身带回了大批的原文佛经，辩机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玄奘。玄奘在长安弘福寺首开一场之时，辩机就以安解大小乘经论为十倍所推的资格，被玄奘选入一场，成为了9名辍文大德之一。这一年辩机才26岁。在玄奘的指导下，辩机编撰了流传至今的一本著作《大唐西域记》。这本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无法绕过的著作，记述了玄奘游历西域和印度途中所经的国家和城邑的见闻，范围广泛，材料丰富， 除了大量关于佛教圣迹和神话传说的记载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各地政治、历史、地理、物产、民族、风尚的资料。这本书问世之后影响极大，至今这本书还在再版发行。辩机不仅有才，而且有貌。据他自己在《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卷末的记赞中叙述，他少怀高岛之杰，容貌俊秀英洒，气宇不凡。或许这正是吸引高阳公主的原因。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那是如何相识的呢？可以说是一场浪漫的野外偶遇。有那么一天，高阳公主和房遗案外出打猎，巧合的是他们打猎的地方正好是辩机和尚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辩机还盖了一处草庐，自称庐主。就是在辩机的草庐内，高阳公主第一次见到了辩机，一下子被气度不凡的辩机吸引住了，芳心为之一振。一番攀谈之后，高阳公主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有文化的和尚。在用罢午餐告别之时，他不断回望着辩机，他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会有故事发生。接下来呢，就是男女之间的俗套了。高阳公主与辩机迅速坠入爱河不能自拔，而房遗爱呢，明明看到自己头上的帽子变色，却无可奈何，也只能暗自叹息。好在啊，高阳公主也是个讲究人，随后自己出钱买了两个美女送给房遗爱，以慰藉房遗爱失落的心。没事，我偷一个，我让你偷两个。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那除非是灯笼。现在这灯笼纸也包不住了，辩机和高阳公主的绯闻还是传了出来。绯闻的源头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辩机和尚本人。他大义凛然地说出了这段绯闻，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了保命。说起来啊，辩机身陷囹圄还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盗窃案。这场盗窃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到了辩机的卧房之内。辩机原本跟这场盗窃案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等捕盗的官员们搜查完卧房之后，这事儿可大了。在辩机的卧房内没有搜到这起盗窃案的赃物，却搜出了比赃物更惊人的物件。什么东西啊？皇家御用珠宝，御用枕头。好嘛，莫非这是一个专门行窃大内的江洋大盗？为了保命，辩机和尚开始为自己辩护，这东西不是我偷的呀，这是高阳公主赏的呀。什么？高阳公主赏的？你一个和尚，他凭什么赏你这些个东西啊？对于这些问题，辩机和尚自然是要回答。有那么句话叫言多语失，这说着说着可就全都说漏了，绯闻自此论斤称。没有人比李世民更尴尬，也没有人比李世民更愤怒。一声令下，斩辩机和尚，外带高阳公主十余名侍女。谁让你们知情不报的？情人死了，是老爹下的手。从此高阳公主对李世民充满了怨恨，即使李世民去世，她也没掉一滴眼泪，因为在她的心里，情人比爹可重要多了。李世民走了，能管束高阳公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不安分的高阳公主又闹腾了起来，还是老话题，分家。房界分家的话题再次闹到了皇帝面前，而且兄弟俩互相控告。这个时候皇帝已经由年老的李世民换成了年轻的李治，年老的李世民还可以包容，而李治却不想包容。李治将房老大和房老二各打50大板，老大房遗直贬出京城出任显州刺史，老二房遗爱出任房州刺史。您不是要闹吗？上外地闹去。总而言之，你别在我这长安城里头闹。房遗爱的分家闹剧就此告一段落。不过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在将来的某一天，房遗爱和他的妻子高阳公主还会旧话重提，他们誓将分家进行到底。其实啊，在闹分家的同时，高阳公主也一直没闲着。 在偷情这条第二战线上，他也是很有收获的。告别卞吉和尚之后，高阳公主又迎来了新宠。这些个新宠各有各的特长，知绪和尚能迎战祸福，慧弘和尚能试鬼，道士李晃医术高明，这三个情夫组合简直是绝配。他们一起努力将高阳公主的绯闻漫天飞扬。除此之外，在政治上高阳公主也没闲着，居然安排叶廷令、陈玄运监视皇宫动态，随时向自己汇报。他究竟要做什么呢？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李世民对他不好，兄弟李治对他也不好，小小的分家要求他们都不满足，老皇帝小气，小皇帝更小气。如果换别人当皇帝，那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哎，这样的念头在高阳公主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自己可能都没在意，也没有再坚持。俗话说，背后无眼。这时的高阳公主并不知道，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意，而且还是很在意。这个人不会允许任何人影响目前的政局，因为这是他的时代。那么这位是谁呢？就是他们的长孙舅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贞观年间，李世民曾经对三名大将进行了品评。李世民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大将只有李世基、李道宗、薛万彻三个人而已。李世基、李道宗不能取得很大的胜利，但也不会有很大的失败。薛万彻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现在李世民驾崩了，三大名将迎来了李治的时代。与当年的并驾齐驱不同，如今三个人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李世基担任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从中书门下三品，国之重臣。李道宗太常卿，永徽年间加授特进，贤人一个。薛万彻贞观22年除名流放相州，永徽2年授宁州刺史，也是衰人一个。说起来呢，薛万彻这个人跟侯君集一样，城府不深，但是话太多。薛万彻一生之祸的起源来自于贞观22年那场远征高句丽之战。这场远征相比贞观19年李世民的御驾亲征，算是一场小规模的战役，但对于薛万彻而言却是一场大战。这次大战他出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30000自莱州泛海讨伐高句丽，沿着鸭绿江逆行而上，行进了100余里，抵达了博卓城。这博卓城附近的守军看到唐军来势汹汹，是纷纷弃城而遁，只剩下个不知死活的博卓城主索福孙孤军奋战。索福孙率领着步骑兵10000多人挑战薛万彻，以为凭借这10000多人就可以把薛万彻赶回去，没想到被赶回去的却是他自己。薛万彻派右卫将军裴行方率领一支部队与索福孙正面接战，而他自己则率军绕到了索福孙的侧面，两军同时攻击，索福孙扛不住了，索部溃败大半，索福孙本人呢疯狂地逃窜出了100余里。那么就在索福孙以为自己安全的同时，薛万彻又追了上来。这一下索福孙不跑了，身子也不再听头的话了，因为薛万彻彻底帮他把头搬了家。薛万彻趁机进兵围攻博卓城，而博卓城阴山涉险，城外还有鸭绿江做天然阻隔，攻打了好几天，这个博卓城依然是固若金汤。此时高句丽的援军到了，浩浩荡荡30000余人，兵分两路向薛万彻进攻。狠人薛万彻随机应对，兵分两路退敌，刀锋闪闪向高句丽军逼近。可能是以前被唐军打怕了，吓破了胆，前来援助的30000高句丽军队 刚跟薛万彻一接触就迅速的崩溃，四散逃命而去。薛万彻虽然没有能够拔下亳卓城，但是两战大胜那也算是大功一件。然而薛万彻这个人跟侯君集一样，管得住自己的手却管不住自己的嘴。薛万彻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话太多，说话还太随便，在军中瘴气凌辱，口无遮拦，侮辱同僚，辱骂属下，那是家常便饭。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发发牢骚，甚至骂骂领导。事实证明这个不良习惯害了他一辈子。从高句丽班师回朝，他人没到，弹劾他的奏疏就先到了。为了表示对他的恩宠，李世民第一次放过了他，说道：有人说你与其他将军行兵不和，我看在你功大的份上不再追究。随后李世民取过那封奏疏，当着薛万彻的面给烧了。奏疏虽然是烧了，但还留在李世民的心里，隐忍不发不是不发，只是等待时机。不久薛万彻的副手青丘道副总管裴行方又将弹劾薛万彻的奏疏放到了李世民的面前。弹劾薛万彻对皇上有愿望啊，这个愿望可不是咱们许愿的那个愿望，他是怨恨的怨啊，那就是说薛万彻这个人他对皇上有怨恨。这一回薛万彻可是躲不掉了。薛万彻与裴行方当庭对峙，裴行方那边那是有理有据，薛万彻呢却是理屈词穷，惭愧地低下了头。这时如果有人出来捞薛万彻一把，那他还有救。那么会有人站出来吗？同为名将的李世基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薛万彻在心中暗暗地说道：哎呀，李兄还是老兄弟好啊，又劳你了。李世基清了清嗓子说道：薛万彻作为将军，又是皇上您的女婿，却没事发牢骚，实在是该杀。啊，不是来讲情的，是来落井下石的呀。在李世基的石头之下，薛万彻困顿到了极点。最后李世民还是念及他曾经有功，再者毕竟也是自己的女婿，法外开恩，免除了薛万彻所有的官职，开除出干部队伍，流放相州。从此薛万彻走上了与侯君集相同的道路，郁郁寡欢，牢骚满腹，而那些牢骚之言最终酿成了他的悲剧。永徽三年，时任宁州州长的薛万彻回京朝见，在见过李治之后，他又见到了一个老熟人房遗爱。论起来啊，房遗爱与薛万彻那还算是连襟，他们娶的都是李世民的女儿。再者薛万彻与房玄龄长期同朝为官，两家还是有一些交情。现在薛万彻与房遗爱更是有谈不完的话，他们都被贬出京城，同是天涯沦落人。尽管已经被贬三年，薛万彻还是排解不了自己心中的怨气，对着房遗爱说道：我虽然现在脚有毛病，留在京城我看谁还敢动我。房遗爱静静地听着，频频点头，同样被郁闷的日子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接下来两个人又进行了密谈，具体谈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事后他们两人对这次谈话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万彻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京王元景为主。而《旧唐书》则是这样记载的：遗爱谓万彻曰，若国家有变，我与公当立京王元景为主，即谋谢立代之，万彻不知服，遗爱争之，遂服诛。从两书的记载来看，两个人的谈话可能涉及国家有变这样的内容。房遗爱对此是供认不讳，而薛万彻则矢口否认。这又是一次天知地知的谈话，至于究竟有没有，究竟谈没谈，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